游戏里，叶修他们确实是在下着副本。一线峡谷，这个副本的记录他们此时就已经可以挑战。这个副本是30到33级，这33级和30级之间没有5级的装备和技能变化，所以幅度不大，就像当初埋谷之地25级和27级的差别似的。 叶修他们队伍的5人装备完全齐整，人员在有了乔一凡的加入后，也终于是没有了缺陷，完全具备了和大公会的副本精英队角逐的实力。而此时，兰西格的蓝河在知道君莫笑身份后，已经准备妥协。此时就是在思考怎么进行以后的交涉了。 在副本记录上，最纠结的是霸气雄图。兰西格是他们的前车之鉴，和君莫笑对刷记录，结果现在是被踩在脚下，看不出任何翻身的希望。兰西格在第10区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威望，在这一刻已经是摔入了低谷，这想再爬起来， 短时间里可是不可能了。但他们霸气雄图呢？上次事件所受的影响还在，入会申请的玩家人数也是大为下降，但他们的机会至少还没用掉。一线峡谷，这是他们用来证明自己的地方。但是，君莫笑，这座大山该怎么处理啊？ 在目瞪了蓝须阁的惨样后，霸气雄图的会长蒋游原本也是打定主意了，鼓起勇气去俱乐部走了一圈。结果到训练室那边的时候，正赶上队长韩文清在训人，整个训练室里除了他呵斥的声音没有其他，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蒋游又哪敢上前？ 韩文清那是连老板都敢吼到一边去的狠人呐！直至训人结束，蒋游才磨蹭了过去。结果在一接触到韩文清那瞪过来的严厉眼神，蒋游原本鼓足的勇气突然就消失了，一副打酱油路过的样子，就这么从训练室的门外溜过去了。不行！ 就算找俱乐部的高手球员，至少也不能直接去碰队长韩文清，还是找个机会先和副队张新杰接触一下吧。蒋游在训练室外纠结徘徊了一下后，最后拿定了这么一个主意。张新杰也是联盟有名的高手， 作为霸图的副队长，却绝不是队长韩文清唱完黑脸后唱白脸的那种角色。张新杰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谨、很一丝不苟的人，他是目前联盟中一项纪录的保持者，场均失误最低。联盟的技术统计多种多样，其中就有对比赛中失误的统计。 而张新杰在这项技术统计中却是比任何一个大神级的选手都要出色，可见他的比赛作风有多么严谨。这样一个严谨的人，蒋游想到他是一定能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的，至少他不会像韩文清一样一蹶不对就开口斥责。张新杰是严谨，而韩文清却已经是到了 顽固的地步，训练时间肯定是不会捞到机会了。蒋游也就先行离开，准备回头再找机会。总之，他们这些游戏里的高手起不到什么大用了。从兰西格的下场，蒋游已经是彻底认了。游戏里，大公会的一线队伍都已经33级。 正是刷新一线峡谷最终记录的好时机，虽然都只有君莫笑这座大山，但大家却都知，在极限记录出现之前，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发挥空间的。 记录就算留不到最后，但这过程也是可以上上电视，而且丰厚的经验奖励和紫装也是聊胜于无。这一天，一线峡谷副本记录也是屡出新高，很快就在下午出了一个30分41秒12的成绩，一直没有被破。但此时第十区玩家注意力更多的却是在那场绕岸垂杨对竹烟侠的战斗上。这个副本记录除了大公会们，竟然没有多少人去留意。这个成绩蒋游看在眼里，如果让他们从神之领域过来的高手组队来破，还是可以打破的。但是君莫笑呢，他们的极限又到底是在哪里啊？他们现在又在做什么呢？零点，新的副本次数刷新时，蒋游暗暗想着。 一线峡谷那边传来的消息，君莫笑他们下一线峡谷去了，队里有昨天一起刷破琉璃之地记录的那个一寸灰。 夜渡寒潭收到消息后，向会长蒋游转达着。蒋游此时又开了上次用过的元素法师爱凑热闹来第十区指导工作了。下午蒋游走了一趟俱乐部，却是啥也没干成了，回来说是见了韩文清就不敢吱声了。对于这个解释，极度寒潭很理解，非常理解。他也有幸亲眼见过一次韩文清，真的是一个让人看着就觉得心生寒意的家伙。这种气质是天生的，还是这么些年在职业圈养成的，夜渡寒潭并不清楚。他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他是在走夜路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家伙，那么不用对方开口，他自己就会把钱包送过去。 目前的副本记录还说不上是极限，各大公会的精英高手全力发挥的话，都有机会创造出这个极限。但是从先前的三个副本来看，君莫笑的队伍偏偏就是有能力创造这个极限之上的记录。虽然现在他们的人等级还未到33，但是以他们的技术实力，应该已经可以和我们一拼了。 蒋游分析着。 嗯。 夜渡寒潭认同这个判断。 如果现在他们就刷出个很高的记录，那就不好办了，到时我们再和他们交涉也没用，我们根本拿不回记录，再请他们代打也不可能。现在开始啊，我估计不会再有哪家公会请他们代打了。 我们是不会啊，但是别人却未必，这是最难办的地方。 别人？ 我们这些公会需要副本记录的象征意义，但是有一些公会或许并不需要这许多，而对于君莫笑来说，从我们这里赚取东西，或者是从其他人手里赚取东西，完全没有区别。 但他的开价，除了我们这样的大公会，哪有人出得起啊？ 四件吃月套，你还不懂吗？ 夜渡寒潭明白了，这是君莫笑对他们的暗示。四件吃月套的叫价都可以接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君莫笑的开价会因人而异，大公会他就开大公会能承受的价，小公会他就叫小公会可以担负起的价。大公会觉得不公平，那是你没有办法，主动权是掌握在人家手中。拿着四件赤月套替月轮公会刷记录，这表明的就是一种态度。 要不要我和他联系一下，谈一谈记录的事？ 夜渡寒潭说。 哦，你准备怎么和他说啊？ 蒋游问道。 条件我们在考虑中，让他先留一手。 嗯， 可以试试，看他能不能再让我们拖一拖。 咦？ 正这时，夜渡寒潭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声。 怎么了？我收到条消息。 什么消息？难道是君莫笑？ 不是，嘉王朝。 嘉王朝说什么？ 说想和咱们当面谈谈。 蒋游皱了皱眉。 从两家工会的背景来说，家王朝和他们霸气雄图是绝对的死敌。这种死敌的关系比微草和蓝雨之间要强烈得多。微草和蓝雨的梁子说起来也不过是在第六赛季季后赛蓝雨战队击败微草战队时结下的，而霸气雄图和家王朝的过节可就渊远悠长了。两支战队都是荣耀老牌劲旅，从职业联盟第一赛季时就各具冠军相，从那时起就开始了角逐。头三年家是先声夺人，连取三冠，第四赛季却终于是被霸图击败，抢走了冠军王座。而后家世开始上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霸图却是在联盟中保持坚挺，不过这几年却也没能拿下第二个冠军。为此双方互相奚落，从俱乐部到粉丝到各自关系良好的媒体，战斗从场上延伸到场下，关系比微草和蓝雨要紧张多了。中草堂的会长车前子和蓝西阁的蓝河还会加上好友聊两句，但对霸气雄图和家王朝来说就很难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夜渡寒潭这刚刚收到的消息都是对方临时加了他的好友，他当然认得这个申请好友的 ID 是家王朝第十区的会长，这才意外地同意了添加。 家王朝找我们，我看应该也是和巨魔校有关， 蒋游说着。 其实一开始真正和巨魔校摇起来的就是家王朝了， 夜渡寒潭说着。他们霸气雄图至今其实还没和巨魔校冲突，蓝西阁那边是刚刚才被裁了，至于家王朝在冰霜森林和埋骨之地已经和君莫校是大战了一场，从记录上看双方各胜一场，但从延续性上来看似乎是君莫校笑到了最后。大家本来还期待着再看家王朝的手段，结果埋骨之地被裁后就不见他们的动静了。 可以去见见，什么时候？就现在吗？ 时间还没说， 就约现在吧，面谈。要用文字方式吗？ 文字方式就是双方虽然碰面但不用语音，依然用打字来交流。一般在游戏里双方进行一些重要约定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打出的文字会以文字炮的形式出现在角色头顶上方，如此录像下来可以作为约定的证据。 对方说先谈谈， 行，我们过去看看。 军盟校这边呢？ 也联系一下，闻一闻吧。 好。 夜渡寒潭应着，一边让角色赶路一边也发起了消息。 兄弟。 嗯， 那个你今晚能出一线峡谷的记录了？ 夜渡寒潭问着。 难说， 叶修回道。这个答案让夜渡寒潭一怔，在他看来就算叶修刷不出这副本的记录也该是虚张声势的给他们制造压力才是，这么坦诚地表示这个副本有压力，这算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困难？ 欲隐藏了。 夜渡寒潭泪流满面呢。 隐藏豹子。 叶修他们这边一入一线峡谷就见系统提示豹子入侵，高兴地大叫着。他们这个队伍叶修、苏慕城、乔一凡都是职业选手，小副本的东西不会让他们有什么惊喜。唐柔不只是荣耀新人也是游戏新人，还在塑造游戏价值观。只有包子入侵，荣耀是小白，但玩游戏却挺资深的。举一反三后，荣耀里什么东西珍贵，他判断起来倒也挺灵光。 要不怎么20多级的时候就很勇敢地组了一堆陌生玩家想打血枪手的主意呢？所以此时此刻看到隐藏豹子的刷新，只有包子入侵慷慨地表达了他的情感。 啊，总算遇了一次啊。 叶修跟着感慨一下了。最近的各工会的副本斗争很是顺利，但在其他方面人品相当惨淡。隐藏 BOSS、 琉璃之地和一线峡谷两个副本加起来到现在硬是一直没见过。 引刀客阿红， 唐柔看了一下系统消息中提示的隐藏 BOSS。 这个副本里最难的 BOSS 啊， 叶修说。 有什么特点？ 攻略没看吗？ 没看。 唐柔很坦白，他平时看攻略看视频，从来都不看副本这方面的，他研究的方向全在 PVP 方面， PVE 他的兴趣不大。 PVP 就是和人战， PVE 就是和系统战，竞技场 PK 都算 PVP， 刷副本做任务算 PVE。 影刀客的职业是狂剑士和剑客的综合体，所会的技能反正就是这两个职业的，我就不要多说了，最多注意的就是他的左手刀。 左手刀？ 嗯，这个 BOSS 是右手持刀，但右腰上还配着一把短刀，在攻击中会冷不丁的突然左手拔刀偷袭，这一系列的攻击我们统称为左手刀，但这攻击手段其实是很多样的，任何技能都有可能通过左手刀来施展，大家都注意吧。 叶修说的大家其实也就是唐柔和包子入侵，苏沐橙和乔一凡两个根本不用他介绍这些。一线峡谷的副本也是峡谷造型，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峰，玩家自然只能按照既定的路线前进。小怪和野怪类似，只不过都是精英级别，攻高血厚，速度更快，和每一个副本的练级区的情况一样。这副本没人是第一次下，乔一凡作为职业选手可能也是好久没碰，但有素质摆在那儿，却也不用人去操心。这影刀客阿红，游戏的背景设定是躲避追杀逃入了一线峡谷，于是会把闯入峡谷的玩家误会是来追杀他的仇人而大打出手。当然这也就是游戏里的交代，就算他不对玩家大打出手，玩家又哪会放过他。 NPC 的故事，这一队的五人真的没有一个人会去关心的。照理女玩家是比较喜欢玩游戏剧情的，但苏沐橙也是荣耀老玩，剧情早就玩吐了。唐柔对游戏本来就没多少兴趣，哪关心你这是什么剧情啊？他每天做的事就是不住地拿着自己和叶修进行对比，看自己有没有提高，有没有进步，什么时候能把这家伙给蹂躏了。副本一路冲杀，叶修不时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影刀客阿红是没有固定出现地点的，随时可能在哪个岔道闪出。果不其然，在清掉右翼路口的小路后，一名红衣刀客很是仓皇地从路口一端跑出，看到五人后哇哇一叫，说出了他的台词： 来得很快。